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在仙女湖边找到了铁棒喇嘛，等他处理完偷猎者的事之后，等那些闲杂人走晒了，我敢先对喇嘛讲明了来意，话俾他知，想去找魔国邪神的古墓，求喇嘛为我们物色一位熟悉魔国和领国历史的唱诗人兼向导。铁棒喇嘛就话了，挖掘古冢原本是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挖掘魔国的古墓就不同。魔国的墓中封印住妖魔，是对百姓的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德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是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肯去，那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都是天授之人，不是说父传子师传徒就得的，都是在得过一场大病或者是瞓醒一觉之后，突然之间就可以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我出家以前就是得过天授之人，不过已经将近30年未讲过了。世界祭敌宝珠红丝大王以及转生肉眼宝珠的那些诗篇，唉，都就嚟记唔清啦。铁棒喇嘛当即就决定加入我哋，倒毁魔君嘅坟墓。身为佛爷嘅铁棒护法啊，除魔乃系头等嘅大事。虽然30几年未吟唱过祭敌宝珠大王嘅诗篇，但系由于系天授嘅，世家回想仲系可以记翻起唔少嘅。我担心喇嘛嘅年岁大啦。毕竟呢已经是60几岁的人了，同当年就冇得比，精力同体力都未必跟得上。按照经文中的线索，供奉冰川水晶师的妖塔是在雪山绝顶之上，他万一有什么意外，我的罪孽就深重了。铁棒喇嘛讲了，我许下大愿响度妖狐，然而格马依然仲未见有好转，希望呢次可以做件大功德嘅事，将格马嘅灵魂从冥府度带返嚟啦。事成之后，我仲係要继续返嚟妖狐还愿。修行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人生的睇法完全唔同。喺积聚功德中死去，必定会往生极乐嘅。我见铁棒喇嘛执意要去，亦都系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西藏风俗，又识得麦宗嘅医理，有佢嘅指点，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啦。于是我哋收拾打点咗一番，仍然由旺堆带住我哋前往西藏最西部，亦即系喜马拉雅山下嘅阿里地区。响心格藏布，我哋同肥仔明叔佢哋汇合咗，佢哋亦都系啱到无奈。我一点人数，好似又多咗个人，除咗我同肥仔杨雪莉、铁棒喇嘛四个人之外，明叔那边有阿彪、韩叔喇、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都跟埋你。我问肥仔啦，肥仔，点解阿东都跟埋你嘅？ 肥仔讲俾我知，哎呀，东呢条衰仔啊，平时就系跟住明叔走走趯趯嘅啦。呢次咧，听讲明叔要嚟食大茶饭，成日系冤住明叔，要明叔带埋佢嚟啦。后嚟咧，又去揾大金牙帮口。大金牙条死佬咧收咗好处，咁咪讲掂咗明叔啦。话西藏最低嘅地方啊，海拔都响4000以上，要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喎。咁咪叫阿东嚟帮佢孭氧气瓶咯。我心谂啦，阿呢云啊真系够晒热闹啦，人啊越嚟越多，都仲未到古格皇城啫，就已经嚟咗九个人啦，想唔引人注目都唔得啊！但系都冇计啊，一旦响妖塔度揾到魔国转生之地嘅线索，我就要同佢哋分开，唔可以俾佢哋成日黐住我哋。古格遗迹嗰边当时仲未有路可以通行，唯有叫向导雇咗几匹牦牛，俾高原反应比较严重嘅几个人骑。好在当时就冇咩重嘅嘢。响心格藏布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嘅镇仔上边头咗两日，就起身前去皇城嘅遗迹寻找古格银眼。一路上非常荒凉，渺无人烟。黄黄稀疏的芳草散落在戈壁之上，没什么风，望向天空满眼都是蓝的，趁到地面上的枯土芳草有些刺眼，远方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都不敢多望。我们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面跟我讲起当年他得到天授而学的诗篇，都是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就在这个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来的木桩，杨雪你说看上去有些像是古墓的遗址。一听讲是古墓，连趴在牛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顿时精神晒，伸长条颈去睇路边啦。向导啊讲啦，嗰啲古墓呢早就荒废晒㗎啦，里头乜嘢都冇，你哋咪睇呢度荒凉啊。其实大约喺唐代嘅时候，呢度啊堆满晒奇连原柏㗎。古墓嘅结构都係用成棵嘅柏树铺成嘅。呢啲咁嘅古怪嘅树木呢就鍾意寒唔鍾意潮嘅。只有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都是当年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入嚟。但是呢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被毁晒了，遗迹呢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咯。走过了这一片荒凉的废冢遗迹之后，又大约行了一日的路程，咁先抵达古城。呢度被发现咗好耐㗎喇。除咗大量嘅壁画雕刻以及造像之外，就係城市嘅废墟喇。当时呢就并未引起自治区政府嘅重视，亦唔止得几年之后专门派兵嚟把守。嗰个时候根本就冇人愿意从咁鬼远跋涉而嚟，只係为咗睇下呢座遗迹。我哋从山下睇上去，山坡到山顶大约有300多米的落差呢，到处都是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窟。除了结构比较结实的寺庙之外，其余的民房大多数都坍塌，有些只剩下一些土墙。外围有城墙和碉楼的遗迹。整个皇城依山而建，最高的地方是山顶皇宫，中层是寺庙，底下呢就是民居和外围的防御性建筑了。我对明叔讲了，这个古格遗迹都不算大，但是这几百间房屋我们一间一间地找起身都挺浪费时间的。你所讲的古格银眼具体什么地方，我们按照目标直接找过去就是了。由于高原反应， 明叔的思维已经变得十分迟钝，想了半日才记起身。他说大概是在庙里头，而不是在皇宫。按照经书的记载，这里应该有一座轮回庙，骨骼银眼就应该在那里了。皇城的废墟中几座寺庙鹤立鸡群，一睇就知㗎喇。当然啦，呢里头仲分别有红庙、白庙、轮回庙等等嘅寺庙遗迹，边间打边间呢，我哋真係分辨唔出嚟嘅，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啦。喇嘛当然可以从外边嘅结构睇出边座係轮回庙啦，於是就指明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条红柱嘅寺庙，就是供奉骨骼银眼的轮回庙了。这个地方呢，早在30年代就有探险家来过，没听讲过出过什么危险，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将散弹枪劈了一支给肥仔，自己拎着一支，大队绕过一层层的土墙，爬上了半山腰。这里的废墟当中，屋舍基本上就冇保存完好嘅。如果仅仅係乾燥，咁就冇咩嘢嘅。但係如果一到雨季呢，呢度暴雨如注，连续一年嘅风化侵蚀，曾经致密嘅土质变得松脆，一掂就粉碎嘅。一有外力施加呢，就会变成一片尘埃。突出嘅部位啲棱角都已经磨损晒，曾经充满生机嘅城市，正响到无声无息咁被大自然消化殆尽。我哋怕被倒冧嘅房舍砸到，尽量搵空旷嘅地方绕行。明叔同佢个老婆仲可以勉强支撑，但係瘦弱嘅阿香就顶唔顺啦。再爬高啲呀，实搞出人命。明叔只好叫阿彪留响山下面照顾佢，其余嘅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嘅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攰到晓下晓下咁。我对稀薄嘅空气原本都仲算适应，但係靠住墙壁休息嘅时候，睇到殿中嘅壁画，呼吸即刻就变得粗重起身。肥仔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讲，阿老虎真係諗唔到啊，呢度竟然系处精神文明嘅卫生死角啊！吓，唉，有啲咁鬼死猥琐嘅咸湿图片嘅吓，如果响北京度见到啊，屌喇嘛，仲俾人塌咗去咩？原嚟呢度嘅壁画咧，都系密宗嘅男女双修，画风嘅泼辣，用色好强烈，令人睇到面红耳热。再向里面行，壁画的内容就急转直下了，全部都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地描绘着地狱中的酷刑图，景象惨不忍睹。铁棒喇嘛说了，这座神殿在几百年前都是禁地，普通老百姓最多只能够去到门口，就唔可以再向里面行㗎喇。除咗神职人员，国王都唔可以随便入内。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我哋重新返到去大坝嘅放映室，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但是因此我们被滞留在暗无天日的基地里面，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的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那片巨大的虚空之中。深渊、龙墓、影中鬼、敌方特务，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 SO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原著南派三叔，编译校对播讲阿玲。 昔日的辉煌和禁地都应倒冧风化。我们唞顺调气，一个接着一个行入去。神殿后面的轮回庙，由于是凹向内部的，受风雨侵蚀的程度就略为细一点，还算是保存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几条红色大柱，柱身上面嵌住一层层的灯盏，上头的顶就已经破损了，露出了好几个大窿，造像之类的摆设都没晒，不知道是被人偷晒去呢，定是腐烂晒了。我睇咗下四周围，呢度四处破烂不堪，边有咩骨骼银眼嘅浮雕啊？明叔指咗指头顶就讲啦：， 可能就系呢幅雕刻啦。你话系唔系啊？ 我哋抬头向上望过去，当时日光好足，阳光透过屋顶嘅破洞射入嚟，向上睇有啲眼花，但系可以睇到屋顶上边。是一整块色彩鲜艳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已经剥落了，是由于建筑物的一部分倒塌而损坏的，但是仍然保存了大约 70% 落来。这幅屋顶上边的壁画正中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外边一圈是放射形的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呢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几十位裸空行舞，仪态万方，没一个是相同的。不出所料，这个就是古代物宗风水坐标骨骼银眼。我对明叔讲了：明叔啊，今次你应该俾本经书我们看看了吧？不看明啊，只是有坐标都搞不清楚妖塔的具体方位会在哪里的。明叔找了一条红色巨柱靠住来坐低喘气。阿东拿出氧气管给他吸了几啖，咁先至伸手去包里头摸咗嗰本经书出来。点知就在呢个时候，突然听见铃隆一声，庙里头一条立柱冧咗落嚟，众人大嗌一声，急忙向四处散开。巨柱突然倒冧，混乱中都冇睇清楚有冇揼中人。原来啊，明叔挨住嘅嗰条柱根基已经松晒啦，平时就咁冻喺度，睇起身呢就冇咩事嘅，一挨之下呢就冧一声冧咗啦。好彩呢就係向外侧冧嘅，如果唔係喺殿里头咁狭窄啊，再撞到第啲柱啊，咁肯定就要砸死人啦。眼睇屋顶少咗一条大柱，虽然仲未倒冧落嚟，但係大家都唔敢留喺庙里头呢，都想出返去再讲。向外走嘅时候，我哋突然发现俾条柱砸冧嘅一幅土墙里头露出咗一个巨大阴暗嘅空间，似乎係间被封闭嘅密室。墙壁一倒，里面嘅负气就直冲出嚟啦。据讲啊，意大利人在这一片遗迹里头找到个大量的动物，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头干尸洞，还有一个是存放兵器的武器洞，但是呢都离这间轮回寺好远的。这间庙里头的密室动物里头会有些什么呢？肥仔拿出手电筒打开了，向里头照一照，众人的眼睛立即被里面的事物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下面是兽座莲花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里头闪闪发光。然而在这尊三木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住的黑色铁门，门上边贴满住无数的符咒经文，似乎里边关住某种不可以被释放出来的嘢。众人都被这个古怪神秘的动物吸引住，都围近埋嚟，打着手电筒向里边睇。 呢一栋黑色嘅铁门里头有啲乜呢？为咩要贴住咁多符咒呢？杨雪莉讲啦，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古格遗迹之后，做咗一个保守嘅估计，呢度保存落嚟嘅遗迹规模，房屋殿堂约莫有500间，碉堡敌楼60座，各类佛塔30座，防卫墙塔墙几道，其中数目最庞大嘅就系皇城地下嘅洞窟，估计有成1000个啊！杨处理呢啲话就讲明古格王朝嘅城堡，其地下设施嘅面积同规模，甚至远远超出地面部分。众人就请教喇嘛啦。这个洞里头摆住一尊银眼佛像，是个藏经洞呢，定是个洞窟型的佛堂呢？铁棒喇嘛冇答，一直跨过破墙，走入咗嗰个隐蔽嘅空间。我担心里面有咩危险啊，亦都攞住枪紧紧咁跟咗上去。被洞里头嘅佛像并唔大，只係有1尺多高。色泽金光耀眼，但是并非是纯金或者是纯铜所铸的，而是分别以5金合炼，而且是一体成形。看来只有古格人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工艺。其秘方现在就已经失传了。银眼金身的佛像全世界更加少，这座佛像价值不菲。铁棒喇嘛拜过佛像，咁先继续睇洞里头嘅嘢。银眼佛像几乎同后面嘅铁门底座连为一体，俾人为咁固定住。黑色紧闭嘅铁门上贴嘅都系密宗嘅6字真言。呢6字真言虽然常见，但系我并唔知道系咩意思，即系觉得呢可能系同阿弥陀佛差唔多嘅啫。普通嘅门似乎冇必要贴呢啲嘢。我问喇嘛呢6字真言代表系乜嘢，系咪用嚟镇邪驱魔嘅？睇嚟呢栋铁门系唔可以打开啦。铁棒喇嘛对我讲啦，6字真言代表嘅意义实在太多啦。一般嘅弟子念此真言，使心与佛融合。不过密宗功力的高深要靠日常显法的修养积聚，就好似奶茶糕点的质量要靠对酥油不停地搅拌，不是说只是靠读一读6字真言就可以成正果。这6个字翻译成你们汉语，意思大概就是年中的珍宝。藏地宗教的流派众多，即使都是佛教呢亦都有很多分支。所以铁棒喇嘛对轮回中的事所知亦都是有限。据他推测啊，这座藏在轮回庙旁边的秘洞可能代表了轮回中的地狱。大罪大恶之人死后的灵魂不能够得到解放，要被关入黑门之中，历经地狱煎熬折磨，所以这栋门呢是不可以打开的。里面或者有地狱里头的恶鬼都不顶，又或者是冥间的妖魔亦有可能。我正同喇嘛在洞中查看，突然脚面上有只嘢咻一声就窜了过去。我急忙抬脚乱踢，懂我的众人要用手电筒向地下照，原来是只好细只的黑色蛇鼠，好像只猫仔咁，见到手电筒的光线乱晃，慌慌张张咁卷入黑门下边。我咁先发现黑色铁门下边有一条好大的罅，用手电筒向里面照一照，太深了咩都睇唔见。我同铁棒喇嘛唔再耽搁啦，又按原路返返洞外边。 这个秘董和银眼座标没什么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至于里面有什么，还是留给将来的考古队或者探险队来发掘了。肥仔和明叔都对那尊银眼佛像垂涎三尺，但是有铁棒喇嘛在场，他们都不敢乱咁嚟，只好硬忍住了。明叔似乎在那自我安慰，只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 凡是能成大事者皆不拘小节，我们这次去挖掘冰川水晶丝，那是天大的买卖，这尊银眼佛像虽然都值几个钱，但是相比起身根本就不值得出手。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铁棒喇嘛叫大家喐手，搬啲土石嚟，重新将破墙遮住，然后站在庙外。由于轮回庙的庙堂里头少了一条柱，大家都不敢贸然进入庙堂，即是想在外边试探一番。我们发现这座庙堂其余的几条巨柱都极为坚固，那条倒冧的柱是由于下边是洞窟的一部分，为了布局工整而安置的一条虚柱，没什么作用的，并不影响整座建筑的安全。明叔拿出那本得自境外博物馆的古藏经卷，对照着顶壁上面的银眼壁画参详起身。有铁棒喇嘛的相助，加上我所掌握的风水原理，基本上没什么阻碍，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经卷中的地图和银眼座标结合在一起了。轮回中对于眼球的崇拜，其最早的根源可能就是魔国。魔国灭亡之后，仍在世上留下不少的遗祸，轮回中也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消亡。他所特有的银眼遗迹只是在古格皇城里头保留了这里这样一处，如果这里都损坏了，即使是有古经卷中的地图，亦未使至找到魔国妖塔。这本古代经卷作者和出处都已经无可考证，只是知道是某个外国探险队在二三十年代从西藏的某个藏经洞里头挖出来的。开始呢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头。后来一位对宗教很有研究的管理者无意中就发现了这本经卷。由于里头记载的内容十分离奇，始终都难以理解。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料的积累，这样先分析出来，很有可能记载住的是一座九层妖塔信息。这座妖楼是一个坟墓，里面封存着魔国所崇拜供奉的邪神水晶丝。如果找到它，那绝对是考古界的超重大发现。西藏远古时代神话般的历史都有可能因此而破解。经过他们反复的考证，这本古经卷极有可能是魔国的遗族所著，其可信度应该非常高。但当时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虽然有魔国疆域的地图，但是这些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或者是神灵来标注的。 同大家常识当中嘅地图区别十分大，而且年代久远，好多山脉水系嘅名称同象征意义，到今日都已经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咁就更加难以确认啦。轮回庙中嘅大量壁画，就系解读古代物种风水嘅锁匙，因为画中嘅方位极为精确，每种唔同色彩神兽或者天神，都指向对应嘅地理位置。有咗呢个方向嘅坐标，再用古今地图相对照，即使唔系好似分金定月咁精准啊，但系都可以大致得出个区域。